叶鹏、晨曦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哟，这不是隔壁胡同的晨曦吗？ 哟，西子。 西子哥， 你乐的干嘛那么开心？ 西子哥呀，跟那嘎子哥呀是一个系列，你知道吗？ 上火了吧？ 你怎么知道他上火了？ 你看 是上火了，是上火了。我刚堵烟囱来着。 吃什么好吃的了？也不知道往这儿拿点儿。 吃烟囱灰啊？ 又吃咸辣的吧？ 对对对对，我爱吃口味重的。 你是不是你们家做饭特好吃啊？ 不是， 我姥爷是厨师。 是不是川菜厨师啊？ 为什么呀？ 长 包，长包。你看着我脸上几个大包，就是。就是川 对，应该是川菜的。 他姥爷是唐山菜的厨师。 哎，唐山有菜系吗？ 那是啊， 京东味儿吧，算。 啊，烙饼的。 哎， 天天烙肉饼。 对对对对，大骨的那种菜系。哦，京东味儿的像话吗？ 到底什么味儿的呀？ 就是咱们偏北方，偏咸。 你爷爷是个北方人，大饼、包子、面条。但是你奶奶呢，又是一个南方人。 其实是这样，我是觉着吧，就是我们家这个吃食啊。经常能打起来，因为南北差异没办法。 他呀，我去过他们家，他姥爷啊是烙饼卷馒头就米饭那么吃， 光吃主食是吗？ 对， 我爱吃主食也没那么吃，也得吃点菜不是？ 对，你 北方人们都爱吃点 北方人 面食。 对对对。 然后你姥姥呢，就是藕片粉丝加上这个。辣椒， 对啊，他们是南方人。 那你们家春节上菜的时候怎么办啊？ 怎么办？就是一半北方，一半南方，要不然就准打起来。 那把桌子拉了。 凭什么呀？你们家桌子一半都是两条腿那么支着。 不是，这吃不到一块去，我感觉。 他们家是一半炸酱，一半打卤。 哎，那不都是北方吗？ 你觉得北方菜里面哪个你最爱吃啊？ 北方菜里面， 嗯， 我最爱吃肘子。 什么肘子？ 什么肘子都行，扒肘子、蜜了肘子，这都行。 水晶肘子。 哎，对对对对， 扒肘条。 哎。 这都行。 那南方菜里你最爱吃什么呢？ 他不爱吃南方菜。 哎，对，他知道我不爱吃南方菜。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你们家怎么样，老爷？ 我们家不行， 都不会做饭。 他们家都是饿大的。 我们家最大问题是我爸吃肉，我妈吃荤，不是吃荤的吗？我爸吃荤的，我妈吃素的。 哦， 这俩人吃不到一块儿的。 那你这么说，你爸可不是个吃素的。 你爸是吃素的， 不是？你不说了吗？你爸吃荤吗？那他可不是个吃素的。 他这话他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吗？ 就是他不吃素， 他不吃素，我妈是不吃荤。 那他俩各做各的，各吃各的， 各吃各的，然后倒霉就是我。 那你算哪头的呢？ 我算哪头的呀？ 有没有问你说你愿意跟着爸爸还是愿意跟着妈妈？ 我妈我爸没打离婚。 你跟哪头吃啊？ 你谁带着你呢？ 谁带着我？我从小到大呀，是我奶奶。 我是说，这意思是你奶奶喜欢吃什么呢？ 我奶奶是典型的北京人， 所以是汤泡饭。 你们家北京人天天吃汤泡饭，北京人那也不叫汤泡饭，北京人叫烫饭。 那你奶奶牙不好啊？你又小，那不给你吃点软的？ 那倒是，我奶奶六颗牙全没了。 那你奶奶拿手菜什么呢？ 我奶奶拿手菜炸酱面啊。 哦，有没有发现奶奶做饭老是特别的咸？ 啊， 我跟你说，他奶奶炸酱面，就是那面不用吃，闻一下就变咽虎就飞了，就甭吃。 太咸了，那也。 对， 地道的老北京就是口重。你奶奶有句名言叫好厨师一把盐。 就我奶奶名言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可能没跟你说， 就是你说了， 你不知道吗？他奶奶就是一直吃炸酱面，特别爱吃炸酱面。 哎， 就是后来就是听力都不好了。 而且你奶奶最爱研究的就是这些味增食品，就是增鲜的那些产品。 对， 除了盐， 味精啊， 为每天做实验看看味精、鸡精怎么回事， 鸡精、啊、 研究酱油、黄酱、豆酱、日本酱、沙拉酱、豆瓣酱、辣椒酱、腐乳， 嗯， 豆豉、蚝油。 我奶奶是批发这佐料的。 经常有一句名言的， 他又有一名言，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南甜北咸， 哎， 东辣西酸， 有这么句话吧？春姐， 有， 这跟那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那意思差不多。 哎，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 都有这种规律性， 各有各的特点。 对对对，小花，我跟你说个事儿， 嗯， 你不要再鞭损我们俩了。 这个不是，这不是，我只是抓住你们的规律来跟你们进行细化。 是你从小到大跟你妈一块过大，你妈爱吃什么呀？ 父亲那边、母亲那边都是北方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争议。不像你们二位的家庭啊， 到他这没争议、 哦，到他这就什么都好了。 跟你们吃饭有时候就是特累得慌。 那你别跟我们吃饭呀、啊，我用你跟我们吃饭啊。 要不是不花钱，我肯定不去。 说实话吧， 吃点这个吧，这没味儿。服务员，菜怎么炒的呀？没味儿，放酱了吗？什么都问，放酱了吗？ 菜炒的没味儿是因为放的时间短，你不信你多放两天，那菜就有味儿了。 对，不但有味儿，还馊了呢。 哎，对，就是馊味儿。 您少吃点那么口重的东西。 对。 我真是为你们好。 我是觉得那个要是菜淡了没味儿，真的。 哎，你们说周边这胡同哪儿的人都有，你说什么地方的人口最重呢？ 我觉着， 嗯， 最重应该是东北吧。 东北人？ 对。 不是吧？ 有人说是山东人呢。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就东北最口重。 举例， 酱骨头、酱菜儿、 酸菜、鸡酸菜那个， 啊、 肯定盐量大。 对。然后你包括他们那个最有名的那血肠， 嗯， 每次那血肠蒸出来之后的蘸酱油，知道吧？蘸酱油直接吃。 口中，你说它有什么关系吗？跟东北人？ 就咸一点可能抗冷，咸 一点抗 冷。你要说口味重，就那你各种的口味重啊。我认为是云贵那边口味重，云南贵州味道。 说重庆人口味不重噻。 重庆人口味重不重噻？不知道嘞。云南人的口味才重嘞。 云南人重？你一说的口味重，是不是因为他们老吃那个虫子呀、蚂蚱？ 不是，那边你不觉得吗？那边吃饭呀、啊，又咸又辣， 好像是爱放辣椒。 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东北、山东 。山东为什么要重呢？ 鲁菜系。 哎呀，山东这口味重的都不行了。他们有那个有聊城的那个熏鸡， 特别。 哎呦，我的个天呀！ 哎，你们喜欢吃鱼吗？ 喜欢，喜欢。 就是你们鱼，你们要怎么做呀、啊？ 垮炖、红烧。 你看，北方吃法吧。 对，他就是 北方典型北方吃法。 一般南方吃法都是清蒸， 要不就白水煮。 哎，白水煮， 白水捞鱼汤嘛。不对，那还是北方吃法。 对呀、啊， 还是清蒸。 对，一般都是清蒸，而且咱们那个两边放的东西也不一样，知道吧？哎，你们吃过就是那种红烧鱼或者是垮炖鱼、 嗯、 就鱼里边还放肉片呢。 吃过 是不是？这是北方人吃法， 北方人 吃法， 这典型北方吃法。 哎，您南方人就不，人家放点什么青笋啊， 哎， 小菜， 放一点那个小西芹。 因为叶鹏他们家吃鱼就特别有特点， 就到我 了。对，他们是生吃， 没有， 也没有那么野蛮。他们家就是一般都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用一条泥鳅，然后开始炖回锅肉啊，加 不如那生吃的，一条泥鳅炖回锅肉。 对，他就是为了体现红烧肉嘛，就是鱼主要在里边翘点味儿，泥鳅在里边翘点味儿。 我都没听说过红烧肉里边用泥鳅翘味儿。 对，他们家就是为了翘点那土腥味儿，就爱吃那土腥味儿。 我们家都是蚯蚓转世。 但人家南方菜为什么要有清蒸呢？因为人家的那鱼啊，新鲜啊，刚打捞出来的，干脆就清炖、 啊、 清蒸，保持食材新鲜的感觉。 我跟你说啊，反正我觉得南北差异就是做鱼这个还挺大的， 嗯、 因为你看，就到了四川重庆一带，就是他们做水煮鱼，你看人就油特大， 是 嗯， 你看 油 特大，对，挺咸的，确实挺咸的，是不是？他们也是南方。那为什么他们做菜还是这么咸呢？ 所以不能说南甜北咸， 哎、 或者他说的南是指的一个区域的南。 对，你比如说 江浙一带， 对江浙一带， 他还得按菜系分。 哎，对，没错， 对吧？还得按菜系分。嗯、你本身川菜其实强调是味儿重的。 对对对， 川菜并不是强调味儿淡，你淮扬菜就不行了。 哎， 淮扬菜。 淮扬菜一般都是清炖小鲫鱼儿什么的， 清炖小鲫鱼儿。 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小的时候比你们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条件要好很多。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干嘛呀？ 因为这就可以追寻到你们口重的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呀没有好吃的东西，就 吃 这个。 我们吃盐， 当盐吃。 拿盐当糖吃，知道吗？ 拿盐当糖吃。 小时候说是不是看小花吃糖真香啊？ 完了，我们回家跟我姥姥要块盐吃。 对，什么水果糖啊，什么那种棒棒糖，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吃点酱吧。 凭什么呀？你上学都带糖，我们上学带酱。你都是包糖吃，我们都是拐酱吃。 对， 没听说过 那拐酱的，那可是你。我上学的时候带的都是酱豆腐。 哎呦， 你们口中的还有一个不足以外人道的原因， 我们说不出来的。 哎，就是你们小时候家里那个食品的品质比较低劣。 凭什么呀？就一到我们这儿，家庭条件不好，要我们吃都特低劣。 对，他说完味儿解气，是不是？ 拿味儿重的调料方式压那低劣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就是家里想吃鱼，可是呢，吃不到小王他们家那么鲜的鱼，怎么办呢？ 抢你们家的吃呗， 反正也不能叫全臭。 凭什么呀？我们凭什么我们家做鱼做出来是全臭？ 不是，就没 他的意思，就还没做呢就臭了。 不是， 微微有一点臭吧，微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家的， 咱们闻闻就饱了。 想办法。 哦，微微臭的时候，我们还得香巴巴的吃。 哎，对，这时候就加一些调料煮啊，又炸呀、啊，又什么，最后拿酱下锅去炒啊拌呢。 拿酱下的鱼。 反正你们就用味道重的这个方式呢，煎炒烹炸拌，最后端上来，孩子们吃的很高兴，也很醇厚味道。 是，小时候我们都这样。凭什么我们就那么惨啊？我们啊， 大二了，现在生活好了，你们不用像小时候那么吃东西了。 终于，我们现在也能吃上活鱼了。 可是呢，也保留了小时候成长的一些痕迹，多少爱吃口重的东西。 对对，没事，我就舔手指头。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成人《居民膳食指南》说的，成人每天食盐不应该超过6克，每天的烹调油是25到30克。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跟老爷就基本上不吃盐了，你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 小时候高血压 反出来了， 小时候我就高血压， 又给你高血压， 对，没错没错，上四十分钟课就头就晕， 反正你们俩跑个五十米叫渴就， 我反正跟大伙说吧，就是主要是吃盐不好。 对， 不是，但是我不同意这个，你说少吃点油啊，这个都理解，一天吃六克盐。 嗯， 这个人有没有劲儿完全靠有盐盯着， 谁说的，有没有劲儿完全是肉盯着， 这人身上要没劲儿就是缺盐， 天堂起猛了， 一是起猛了，二是就是说蹲的时间长了。哎，我跟你说啊，真正儿八经这医学我听大夫跟我说过，就是说没有有劲儿没有劲儿跟盐没关系， 你看看你 主要是缺钾，真的我们都尽量少吃盐吧， 一定的 啊，是不是 必须的。一般咱们现在为什么国人的口味越来越重呢，首先呢咱们在外面就餐的时间过于频繁， 在外面，我们家庭条这种条件，我们还有机会在外边进餐呢，啊？ 因为家里吃的不好啊，长大有钱了，有点钱怎么办呢？就想着弥补儿时的一些缺憾。现在馆子里的菜呢，确实是少盐少油的菜，它不香，它不下饭，所以呢，馆子里的东西，特别是咱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馆子里的东西呢， 得咸点， 哎，就 有点 口重点， 嗯。 所以我要建议你们少下馆子。 你建议建议你自己，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对， 我， 你是不爱吃盐。你小时候可是这糖吃， 对，我们少吃盐了，你是不是得少吃点糖、啊、 你吃酱豆腐都是拿酱豆腐蘸糖吃、 哦、 那怎么吃啊， 是小孩嘛，谁不爱吃糖呢，是吧， 咸甜咸甜的， 咸，对，甜咸嘛， 你在我们家吧唧嘴， 你看见我在你们家吧唧嘴了， 真太讨厌了。 可是人家说了嘛，如果想让菜不咸，常见的方法是放糖、 啊、 放糖了以后 符合你们家道理， 你就不觉得咸的难受了， 那你也是甜的难受啊， 那 多腻呀那玩意儿， 这要是咸了，咸了放糖，那甜了呢，甜了放盐， 现在没说中国人是糖超标啊，一般都是盐超标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还就是一点，就是晚饭尽量不能吃咸了， 嗯， 对吧， 是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叫渴， 嗯，那 就是出汗， 那完了就缺钾， 对， 完了就晕了， 对，然后就补钾去， 就少吃盐，因为晚上人休息了之后这盐它化不开，知道吗， 人快节奏的生活会改变人的味蕾，可能你们没有想到，就是你们平时工作非常忙非常累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你们的味觉变得迟钝了， 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咱俩平时没事儿干， 不是，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你们平时太忙了，压力太大了， 我没听过这层意思， 你们这个工作和你们现在的状态， 我们现在不吃臭鱼了， 引发的焦虑可能会使你们的味蕾也退化了、 哎、就你这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整体都退化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核心可能爱吃这种刺激的东西，也核心在于你们的工作能力上，我觉得反思， 凭什么反思、啊、 你反思，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回家， 走吧， 对，我找我姥爷去， 我找我姥姥，我找我奶奶去， 咱们能不能找点别的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别走别走，一会儿管饭行吗，管饭行吗，美了吧， 没错，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都穷，只能吃盐 臭鳜鱼， 对，可等着你们家一顿饭呢，我们在这儿 给你们吃点新鲜的好东西，也让你们知道食材本身的香味来自于哪里，最近看舌尖上的中国了吗， 我们条件不好，都是电视都没有那谁都看过呀，舌尖上的中国呀， 那里面怎么说的呀， 里边说很多，就 中国饮食博大精深，然后怎么说， 然后就是少放盐，你不是想说这个吗， 中国人还是发明创作了一些坛坛罐罐的东西，打造了食品的一个新境界，你像中国发明的腐乳啊，豆豉啊，黄酒啊，泡菜啊，这都是芳香浓郁的好东西，虽然是咸点啊。 啊，黄酒也是咸的呀。 多吃盐跟长个儿有没有关系啊？ 不，我觉得一点关系没有。 不，我在想，你说哪儿的中国人高？一说不就说东北人、山东人？ 不是说山东大汉吗？ 我在想，他跟吃盐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吃盐的多吃盐的人长个儿是吗？ 身高这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基因有关系吧，跟吃不吃盐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最近有一个对样本城市的调查数据确实显示呢，男女平均身高排名前五名的城市都属于北方，像湖南、四川、江西这样的样本城市的身高属于伪劣， 伪劣是什么意思 就是属于末尾那几列的， 也就是说确实是北方人比南方人要高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南北身高的差距比咱们想象的差距要小很多啊。 嗯， 你看像最高的是应该是辽宁吧，就是全国31个样本城市的汉族平均身高最高的是辽宁啊。 嗯嗯， 辽宁的男性是1米73.45，女性是1米6.5， 这平均身高是吧。 嗯，接下来第三位是江苏淮安，是1米72.19，也就不低啊。 嗯， 然后黑龙江、河北、山东 对，你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 我想听听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一般是语出惊人。 但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科学理论啊， 啊， 纬度越高的地方，人的身高普遍越高。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高纬度地区寒冷啊， 寒冷啊， 寒冷以后人的新陈代谢就慢， 就得吃盐啊。 所以呢，就累积了很多能量和物质，然后把你的身材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点，哎。给撑大了。 你这个解释解释太完美了，我太喜欢你这个解释了。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我说的油是从动物中摄取的脂肪，那种油量也算呀。你越冷的地方你越得吃肉，所以你抗寒，这没错吧？ 嗯， 那么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你的身高就越来越高了。 哦，是这么回事， 而且是新陈代谢较慢。 你说咱们仨在胡同口已经堵了一上午了，就说好多街坊都进不去，咱们这就这儿聊。 你看刘大妈都骂街了，开始。 但是我跟你们说，东北地区的男女平均身高现在是增长显著，近五十年里增长了56毫米和46毫米左右。 嚯，5.6厘米， 对， 可以啊， 可以， 相当可以了。 江淮西南赣榆地区也亮眼， 江西，这个。不能，还不能这么说，是因为近些年来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对对， 全国人民所有的身高都有显著的提高， 对，也是， 哎，你对不对？你要搁秦朝那会儿，人对吧，活不到60正常。 确实也有跟经济发展有关系， 太有 关系。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东北地区啊，历史上有好多次移民活动， 对， 不同的种族融合，这样也可能会提高居民的身高， 对， 嗯。 要这么发展下去啊，以前咱们老说是什么这个北方的大汉，对吧？但是这么长下去以后，咱们就得是这名江南大汉。 就是这个个头到底跟盐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说个头呢？ 没话搭话。 但是我们一在胡同口已经堵了一上午了。因为我姥姥又叫我回家吃饭去了。 哎，对了，天天你跟老叶上学的时候，你们俩不是一宿舍吗？就当时你们宿舍里面好像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哈。 对 啊， 回来以后，当时你们两个人呢各自谈了一个南方的女友，你们山东的舍友呢请你们南方的女朋友吃了煎饼和大葱，他们就哭了。 凭什么呀？辣的是吗？ 后来就说要跟你们分手。 因为一根葱就跟我们俩分手，那要再来两瓣蒜，那不就得什么情况 啊？当然这个分手是另外的事儿造成的 啊， 只是赶在节骨眼上。 那你说这葱干嘛呢？ 吃完了葱以后谈的分手， 还是因为葱？还是因为葱啊？ 不是，是因为嫌你们两个人爱吃葱， 嘴里有味儿。凭什么呀？ 这有什么凭什么不凭什么的？你们俩是北方人，你们爱吃葱，这也不是什么错。但是南方妹子觉得长久相处他们受不了，人家也没有什么过错，对吧？生活习惯到不了一块儿，然后就分了，这件事很好解决吧？ 哦，你要这么一说，解释了这么多年的 不是我们这个爱恨纠葛到底嘴里怎么这么轻描淡写？ 就是因为是、 啊、我们当初跟女朋友南方女朋友因为葱，我那因为嘴里的味儿。 反正我早就觉得得分。 哦，你是祝福我们的是吗？ 不是，你们差距太大了。 陈 毅， 就是爱吃个葱，嘴里有点味儿，这有什么差距可大的？ 陈毅。 由于这件事儿，我记得当时还引发了学校里关于山东的煎饼和大葱的一个声讨。 学校得多闲着，没事儿啊。 有人以为煎饼吧，吃的是像咱们天津的那种煎饼，软软的，但他不知道山东的煎饼啊是那种硬的和韧的。 对。 一咬下去，有的人牙不好，咬都咬不动。 陈曦这样就够呛。 对对对对， 陈曦女朋友也是这样。 还不是因为就是光这个煎饼跟大葱的问题，主要是就是说人家不愿意跟我们吃太咸。 主要是嫌你们太咸。 哎，对，我们是咸的。我跟你说， 哎呦， 我们就是咸的。 山东煎饼你爱吃吗？ 我们就是分手之前还是爱吃的。 后来因为这分了之后，就再也不吃山东煎饼。 对， 煎饼这个东西啊，凡是处在运河两岸的人都吃。山东大煎饼蘸酱卷葱，再往北呢，到天津呢，把它裁成条就改嘎巴菜了。 哎， 到了通州呢，把它炸一下就改鸽子盒了。 哎，到了唐山呢，炸一下蘸上芝麻呢，就叫排叉了。 就是这路子。 哎，但是这种煎饼它能卷得了大葱吗？还 能、 这么硬的一个煎饼？ 山东没吃过山东， 它毕竟是个煎饼，它不是钢板啊。 我想象的应该是一种软一点的那种薄饼，那它那种硬煎饼难道也能卷大葱吗？ 它是韧，它不是脆。它要脆，它就改成大黄卷了。 哦， 知道吧？它是韧， 你知道吗？葱跟煎饼真的是完美结合， 绝配。 特别是那个章丘大葱， 章丘大葱是甜的， 对，跟水果葱 ，水果葱， 哎， 你爱，你这一吃，你觉得你能吃出荔枝味来？ 嗯， 哎呦， 对了， 吃不出来。 当年杨贵妃就是这个， 对， 哎， 哪有的解释啊？ 对，杨贵妃属蝈蝈的。

它是来自于挪威 进口的、 而且它的味道调配的非常好，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比如说酱香的我们给大家30罐、豆豉的有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五元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地面风速小，湿度较大，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今天的气温在15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白天本市受霾的影响，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16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学。哎，今儿咱们是吃煎饼去。 哎，我都纳了闷儿了，这一周7天您得吃8顿煎饼。 我爱吃，怎么着了？ 哎呦喂！ 戏里咱们仨最好，支持我一把，吃煎饼。 我都支持您多长时间了，咱别吃了，吃的我都快成扁片了。 吃最后一回好吧，这个月最后一回。 这月明天就月底了， 吃了30天呢。哎呀，就没别的了。 你想马上新的一月就到来了， 新的一批煎饼也到来了。 走走走，吃吃吃。你什么样的？你什么样？ 还老样呗。 行，黑豆面。你呢？ 我吃黄土面的。 哎，你们看煎饼小哥长得是多帅呀。 啊，哎呦， 明白了。 吃这么多回我刚注意这哥们儿长得是不寒碜，但还不至于到让你吃、 甩头发了，甩头发了。 哎呦， 哎呀，你这个动作潇洒诙谐又自在。 这诙谐是吧？ 潇洒诙谐自在， 这人得多可乐呀。这师傅您怎么样，有朋友了吗？我给您介绍这个。哎，看您都痴迷了，吃一个月了，天天的吃。你看 啊，太棒了。 嗨，我以为怎么着烫着你了呢。 你今天下班啊？ 哎，问谁？ 别推我，行，我走。 你看你已经讨厌到影响人家工作的程度了。哎呀， 你看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 哎，他戴着帽子刚才怎么样挥洒他这秀发呀？ 啊，这风大帽子吹飞了吗？ 哎呀，咋 年轻又木秀，唇红又齿白，当然戴着口罩呢，我不是特别能看得清楚啊。 晕过来了， 他目光紧盯着手中的煎饼， 当然 了，上下翻飞， 是没有上下翻飞，您说那是抛饼， 翻个不行了。但是我说啊，这一片驴火叔叔、收鸡阿姨。 什么叫驴火叔叔、收集阿姨呀、啊？ 烧 鸡不收 集啊，就没有一个比得上煎饼小哥长得这么帅的。 那你怎么样啊？你是今年订婚呢，还是说当年就办事儿啊？ 说什么呢？怎么有这种非分之想？ 我有非分之想啊！ 爱吃煎饼不等于煎饼和人混为一谈，你知道吗？人生大事， 对 啊、那瞎胡闹。 你看见没有？你就多余说他。 嗯，好吃吧？而且他性格这么安静，做事这么认真，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了。 他性格也得不安静啊，摊个煎饼，他有什么可闹腾的？ 哎呀，我就喜欢认真的人，认真的男人最美丽。 对，不认真，这葱花就撒外边了。 于一凡， 啊， 我就不说你会不会烙煎饼了啊。嗯，就你 不是，等会儿， 煎饼是摊的， 摊的，这没有烙煎饼。 啊，对对对，摊煎。说话都说成这样，你跟煎饼小哥怎么比？这咱们校园红人，你数数后边多少个女生排队？ 那排队也不是听他说话，还不是看他煎饼吗？ 这是照合照的。 啊，是， 傲娇的很。 哎，这怎么没有一个岁数大的买他煎饼？都是你们这个少女。 你说什么？ 我收回我的话。走吧走吧走吧，您把这煎饼吃了，我们俩还饿着呢。 对啊， 咱们必须得去学六食堂第七窗口买饭。 你有毛病啊？ 没有 啊，哪个窗口不吃饭啊？ 哪个窗口都是打饭，那儿吃不了饭。 我的意思是在哪窗口买的饭不能吃啊？ 必须去学六食堂第七窗口。 对， 哎， 哦，是不是有仇了？上回少一筷子肉。 对了， 行嘞，你看我怎么骂他的。 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啊。 你先， 这我给你把本给你出气。 嘿，你煎饼凉了，来吧，爬一下。 怎么着，是这女的吗？ 嗯，怎么样吧？ 怎么样，看看。 您看人家这样， 自己长得稍微顺当点，就这么欺负同学。好像了不得似的。 就为了赏心悦目、秀色可餐。 对， 我每天坚决在他这个窗口打饭， 我每天都拿他开胃。 你看看人家这个儿， 你看看人家那条， 你看看人家那眉毛， 你看见人家那勺， 你看这勺吧，妈，他成多少是吧？ 对， 他是咱们同学，勤工俭学，咱们学校食堂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为同学们盛饭菜， 是吗？ 多么，哎，我跟你说话，你别不听啊！ 我听呢。 这个善良的女人是最美的。 哎呦， 哦， 相由心生啊！ 对， 你看看她脸上那个细嫩的肌肤。 你是看菜是看她呀？ 看我。我看他一眼，看菜一眼。 对， 哎，这个同学也是出风头，你也别到食堂啊，是吧？ 这不叫出风头 啊，拿着勺，哎，夸他好看，给你多盛一勺。 你看， 你就是冲这个吗？ 你看人家拿勺的动作，我跟你说，就够你学两年的。人家那是清秀、风雅， 敢把这腿往上放 啊？ 不就盛个菜吗？ 啊，这专业。 你们俩抱着肩膀在这看半天了，人家后边那个什么，你们吃不吃饭？ 吃啊，吃啊， 那吃还不赶紧排着？ 先看，多聊两句嘛，是不是？多看两眼。 哎，这么长日子，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哪个专业的，有没有男朋友？ 你是多想了，人这么多同学都宗着他，怎么就排到你了？你算老…… 哎，我不在这个窗口排啊，我去那儿排去。嗯，那队我最好看。 你上队伍里边找自信去了。 嗯， 哎，那要这样的话，不行，你也开一窗口。 哎，隔着说 可以开啊。比如说谁倒饭呐？ 啊， 哎，然后那个 刷盘啊，洗碗啊， 还筷子呀。 哎，对。 唐贤， 哎， 唐贤，嘿，唐贤， 你要什么？ 那个，哎，那个， 馒头。 我指菜呢。 菠菜。 行。你爱吃哪个，给我盛哪个。 不是，你爱吃哪个呀？ 哪个都盛，你盛哪个我都爱吃。 那您好歹指一样啊。 嗯，别推开，我都快进了，我快扎菜锅里了，别推了， 快点。 同学， 好好， 同学， 那就拿了啊。 哎，嘿，别把门关上。哎， 我就说你不行吧，就看你这长相他就不愿意理你， 就差把炒炒扣我脑袋上了。 哎，你看 丁丁，这是你要的俩馒头一红薯， 我招你了， 两样主食，你看你要的东西。 来，美女，美女你好。我呀， 他没男朋友，不，没女朋友。 什么话这是？ 我呀，他喜欢你于一凡。 我叫于一凡。 我呀， 我就是想要 鱼是吧？ 啊，对，你就盛吧，你盛，你多盛点。 这鱼就剩一点渣了。 你听听，就一点渣了， 没事儿啊，美女，一点渣我也要。 刺儿多行吗？ 刺儿多也没事儿。 尾巴、 啊，尾巴都没事儿。 鱼鳔，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他把那个鱼下水啊，给你跟猫食啊，给你盛里边。 这什么窗口啊？这是 啊？ 我要，永远你哪系的？最近江西师大食堂出现了兼职女神啊，怎么叫兼职女神呢？这个女生姓燕，是大三学生。 这个女生表示啊，到食堂勤工俭学就是为了体验生活，自己其实很普通，希望能做好工作。小燕啊，开朗、爱笑、温柔的态度，才是她真正女神的亮点。你看，这还有学她的呢，大芬的，你又学人家呢。 这位同学他说。 我决定我要组团去吃饭。 这位同学他也说， 我决定我要组团去吃饭。 男生们都说， 确实漂亮。 女生们说， 一般般吧。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狗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准新娘婚礼前跑了，她去哪儿了呢？大家根据线索追踪，原来去横店当群众演员去了吗？没有，干嘛去了？咱们还是到现场看看吧。 小芳呢？ 没看见啊。 哎，不是，这好好多事跟他商量呢，明天就婚礼了。 你媳妇儿没了？ 什么话？什么叫我媳妇儿没了？ 不是， 你到底 你媳妇儿哪儿了？ 不知道，可能是忙什么去了吧。这打手机也不接， 忙婚礼去了， 是不是没听见？ 这还有几个方案，他定一下的人呢。 你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等等， 饭都凉了，这还没着。 凉了，碰碰，等等，等等，等等，这不是不给你钱，做什么？妈。 哎， 小芳在家呢吗？ 没有呀。 哎，没回来、啊、 没去你那儿呀？ 去我这儿？没人结婚，这不应当去我这儿啊。 是，我这没找着他呀，我想是不是去你那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我是有事儿跟他商量，可他没去我这儿。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啊。 没跟您说？ 我睡觉。这两天你们这婚事整得我这个人 整得您的有您。哎，您 不是，我跟着也紧张啊。 您什么时候睡不行？ 一晚上睡不着。起来呀，孩子，我瞅那箱子也好像给递了走了。 带箱子走了？ 嗯。 我这上哪儿了？ 会不会是跟你私奔了？ 妈，你要醒醒觉再说这话。我人还在这跟我私奔、 哦、对对对， 我们正式婚礼、 哦、你们是婚礼。对呀、啊、 这要私奔。 跟我孩子我没好意思说，是不是跟那个其他人这个、 啊、谁呀？我想知道是谁呀。您 是不是这个纪念日能想得起来给他礼物的这些个？ 这些个，这不跟一人跑的。 不是，我不知道其中之一啊，是谁呀、啊？在爱情上面你不使劲儿啊，现在你着急了，那 我还不使劲儿，明儿都结婚了还不使劲儿，您还让我指着他去报警吧，妈。警察同志。 哎，你好， 有线索没有啊？ 哎呀，我们呀是真的努力的在寻找 监控，监控，警察都是监控的， 不 录像啊，调啊，查呀、啊。 队长，队长， 你别着急， 最新的线索 啊，有什么线索？ 这个小芳姑娘呢？ 嗯， 我们发现她去了浙江。 去浙江？ 哎， 哎，你浙江是不是有亲戚？ 没有啊。 他爱人是不是浙江的？ 我。他爱人就是我，同志，同志，他爱人是我。 队长昨天值夜班， 不是， 也一宿没睡， 有点迷糊。 今儿睡觉都让我摊上。 今天本来说队长该休息了，我们那儿有一生孩子，队长盯那人的班儿， 生孩子去了， 坚持到这会儿，队长非常不容易。 有点迷糊，有点迷糊。 队长，我 您别激动大 咱先说我这事儿吧，我着急这事儿。 我给您来处理这事儿，是不是发生什么口角？ 别管原因，我这问结果。 那咱们分析啊，如果是口角，他可能会找他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去。 没有，他这没亲戚。没口角，明儿就结婚了，您怎么有什么口角啊？ 结婚是不是之前有什么事儿啊？不满意啊？ 婚礼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一些事情，你们俩这个 还没办呢？还没办呢？ 就咱们说筹备的时候有分歧了？ 没有，我都随着他姓来的。 哦， 你都随他姓啊？ 姓子、姓情，不是姓名。 不是不是，我也挺孝顺。 孝顺搁这不合适。 哦，那咱再分析，再问一下，别着急， 分一问，分一问， 来，再坐，坐。 我如坐针毡。 他有没有抱怨过你啊？ 没有，还真没有。 没有哈， 他就是觉得吧，跟他的理想确实有点差距，但是他也接受事实了。 哎哎，这就是线索的根源。 什么线索？ 你看，他还说有差距， 有差距就确实是不满意、不满足吧，起码是。 对，不满足。 不满足，那他同意跟我结婚，他不同意了。您反正这我工作都做好。 临时变卦，这个也不是没有发生的， 对 吧？ 对对 对。 我不用您分析原因，您告诉我您去哪了就行。 他去浙江，我们派人已经跟过去了。但是因为这一路赶呢，这个他比咱们快啊。 警察同志，咱们就没有点先进的手段跟设备吗？ 不是，他偷走了两天了已经。我们紧赶慢赶的，这晚上追也得，他得去哪儿我们才跟呢？ 我 不能走到前面啊。 我怎么听到死了？现在走到前面，您提供地址跟联络人员的电话，我现在就追过去行吗？ 好，现在有最新的这个消息了。 早调多。 说呀，跑到了影视城横店那 儿。哦，影视城，那就是喜欢 拍电影啊。 啊，电影、啊、 喜欢看， 喜欢当群众演员。 哎，嗯、群众演员 接上戏了， 接上戏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接着戏了也结婚重要啊。 对呀、 啊，这也是一份工作。 哎，等等等等，对了对 了，您就告诉我这人在哪儿？ 人在横店吧。 对啊， 我现在就去。 这个我们给您开介绍信，好吧？ 什么年代还要介绍信？哎、 不是啊，我们警方你对接一下。 你跟我一人去不就完了吗？您不管了，我 是 丢人的事。 这样，就对方有接待您的。 您告诉我，不管我去，我走了，走了，走了。 对对，您拿信就行了，要不人怎么知道您就是那位呢？ 哎呀，可算是到了，这横店还，哎，同志， 啊， 这是我介绍信。 让，这拍戏的、啊 您不是我们这儿派来的人员吗？ 不是，我是演那场戏啊，我打扮。 哎呦， 哎，演员往这边走一下，你跟他聊什么呢？ 我找错人了。 来来来， 别往这边，别聊了。 拜拜了。 哎， 飘飘 飘， 往哪里走？ 啊，这真粗制滥造。我找人的。 哦，是您要找人啊？ 我找人，我找人。 哦，是重阳派出所。 那儿来的？给我接上信。 哦， 我找那。 哦，知道这件事情。 您带我去找去。我要见他。 哦，是这样，这个人现在在车站呢。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不控制，今天叫做准确的就是稳住了这个。 对对对，他 稳住了， 然后就等您过去接他了。 好，我现在就去。 好， 走走走。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啊？ 傻了？ 不是，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你怎么来了？ 我 为什么来？不爱我了？不想结婚了？ 也不 你说，玫瑰我能接受。你有人了？ 不是， 那因为什么你说呀？ 我就是觉得呢，咱们两个感情还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 啊。 我是希望那种就是爱情的火花，就是燃烧你也照亮我。 不是，他得燃烧我照亮你，他我乐意照亮你。你有什么你跟 我 说呀？ 你觉得你的表达还不够山崩地裂，海枯石烂， 还得山崩地裂。 嗯、 那他婚礼上说不行吗？你早跟我说，你别跑啊！ 就是你就没有说过一句感动我的话，比如说那种就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儿莫过于此，如果老天再给我机会的话，我会对那个女孩说、 哎、 我爱你。 这不大话西游吗、 啊、从现在开始 假的， 在你心里只有我。 等会儿 清华学俗、哎、偏偏家公子 假的，醒醒好吗？他换换，那怎么可能？这是谁呀？ 我就是向往这种感情。 你 有错吗？ 你向往的这不是假的吗？他来真的呀。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怎么是假的？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是怎么着？可不是假的吗？这都是演出来的、 哦、你说你现在骂人家演员演的是假的，导演导的是假的，编剧编的是假的，又说骂人诗人写的诗也都是假的。 我多的骂他们了，我就问你来这儿干嘛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年已惘然。 大夫给他送医院吧。 神明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赶紧扎针针。 两情用在九章诗，又岂在朝朝暮暮啊。 把人给带走了。

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